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，吹吹风。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3年推出的《祝福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回头太难》。这首歌呢，除了非常经典、非常好听之外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想要介绍出来，那就是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和张宇他们夫妻档为张学友所创作的。后来呢，张宇也在自己1994年发行的专辑《温故知新》当中呢翻唱了这首歌。马上呢，我们就会听到张学友演唱的这个版本。 又何必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，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，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深刻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？情愿自己背。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。